来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任凭那扁担把鸡背压弯，任凭那搅拌把母鸡磨穿，面对着万物与太行，凭着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唱起来不是笑谈。